好啦，你問超區，我都唔識邊個。嗰、那個咩鄺俊宇啊，我都唔認識佢，我上次噏錯咗許志峰。 唔係，我覺得我係咪阿陶謹申都會派啲落？ 唔係，陶謹申係一個契弟嚟嘅，話俾你聽。係，佢而家叫九龍香港新界都投佢啊嘛！屌你乜突撚曬咧，你個撚樣！ 突曬啦，佢又冇人排喺後面。 喂，你分啲俾許志峰啦，唔係分啲俾鄺 俊 宇啦。佢而家同啦。啊边个话嗰个 周浩鼎？ 周浩鼎系叮当码头。 系啊， 如果叮当码头做铺咧，即系你输噶啦。 系噶， 因 人哋仲有组织。 本来我谂住投阿钟嘅，因为我政治立场同我哋相对咁多个人系近似嘅，我而家都系谂住投呢个邝俊。 救个命，救一救啊！边个？ 你 争 少少 个 问题系。 有机会开翻我嘅悲观嘅估计嘅调翻转头就系三二，投邝俊宇，只有呢个机会。 嗯。 所以咧 ，D 一百大班个捻样好捻蛊惑啊！屌我哋真系唔即系都唔捻想讲，佢叫头阿陈远森啊！屌你， 喂，但问题陈远森望之不似人君噶，大佬 唔系啊！最惨就陈远森系长期以嚟都落后啊嘛，系四四五五啊嘛，阿Anthony 都。問個問題啦，咁因為公民黨嘛，算啦，放棄陳婉心啦。雖然你隔離嗰個 Audrey， 我都要咁講啦，投鄺俊宇啦，只有佢有機會嘅咋，其他人唔好諗啦。你越諗咧，就玩撚死自己嘅咋。九龍都唔使諗，二開三二，共產黨屌真係大撚鑊。九龍西睇下爺點決定。究竟保黄毓民定系保狄志远？屌我啲俾咗多 tips 嘅，屌真系大佬我屌，共产党听我讲啊扑街，屌你就保黄毓民，屌大啲作用破坏香港嘅民主运动，屌你真系星系西星系东嗰啲真系太捻乱啦，我真系唔敢讲。 嗯， 但我真系唔敢讲。 保住长毛， 我得一个 point 嘅啫，你越贪就得个贫。 嗯， 我喺本土力量嗰个节目里面讲过噶啦，即系虽然明爷就唔同你嘅意见。两个只能救活一个，信我啦，信我逃关一次啦。 喂，咁样， 我唔选嘅时候嘅个人好捻冷静噶，虽然我嗰啲分析系悲观，我亦都冇党嘅意志，冇人敢点我喺社民联里边，屌我都系大佬，你乜戆鸠你都，系咪？我有份创立噶嘛，嗰个组织，冇人敢喐我，我话要做乜就做乜，你冇谂，你冇谂喺借呢个机会嚟即系抽我水。 嗯。 冇人做到呢樣嘢嘅，尤其是你剩翻七八日，屌唔知，即係我哋都可以恐怖襲擊黃毓民啦，係咪？但係我覺得得一個選擇嘅啫，長毛，唔好諗其他啦。你保到五四咧，我都即係好開心嘅。你唔好諗搞到咧，最後咧就係掉翻轉頭四五， 嗯， 好大鑊嘅。全頭長毛啦，佢係我哋 icon 嚟嘅。 嗯， 下次俾翻慢啲啦。如果真係有事嘅時候，真心。两个不能够活一个，你而家睇捻到我都惊啊！陈云搭呢个嘅梁仲恒啊，真系14% 啊，攞捻翻晒啊！即系上次阿梁天琦佢哋飞， 但系佢两个系喺当选边缘嗰度一齐。 唔系，当然你问，即系我真系我真系 respect 嘅，即系两个都应该系要当选，但系事不如我嘛呢、這个世界，唔系大家强求噶嘛，即系新界西。我又冇得揀嘅。如果我係新界西嘅選民，我一定揀明。 嗯， 係咪？當然我都好中意朱海迪。即係如果我係有份參與個成個協調咧，我就真係會極力勸朱海迪同阿明咧係 combine 張名單。而家睇佢個鋪已經知啦。雖然你話唔信啦，佢兩個加埋咪夠咯。左交嘅飛嚟噶嘛，激進抗爭嘅飛嚟噶嘛。但係而家你冇得揀㗎啦。冇得按自己嘅喜好，我自己嘅器户噶啦。你同共產黨嘅鬥爭，你就係攞得一直得一直，保住三分一就三分一，冇撚咗三分一咧，啲人你好似葉普成咁，自豬死地而後生，咁你而家係咁揀咯。咁我能夠保得到三分一，我都頂住少嘢嘅，即係共產黨都唔會自把自為，我梗係咁揀啦。 嗯， 戇居。 嗯哼， 而家你最後尾新界西嗰三席係邊個呢？就係呢一個嘅黃浩明、朱海迪，搭一個建制派，我唔記得叫咩名啦。屌我，你知佢啲嗰啲嗰啲名我都唔記得。陳恆斌嗰啲冇問題㗎啦，田北辰嗰啲冇問題㗎啦， 梁志祥啊， 梁志祥嗰啲冇問題㗎啦，麥美娟嗰啲冇問題㗎。 麥美娟嗰啲表現唔差嘅，就見佢呢啲選舉論壇。 李卓人冇問題㗎啦，郭家麒冇問題，即係我數咗幾個，六個， 七個啦， 七個啦， 係啊。